新同美小华电台 Capital 高国贝下次频道，现在有五条报告感谢新闻。今天五月九号起，主体帮对山转入生前信托，需要支付35%的额外北方运费时，财政部宣布政府定期检讨政策了后，决定推行一地的35%生前信托额外北方运费时，以填补生前不足的所在。我国在这个月29号起简化私事注册程序，个人教师在地网上为家属注册提出电子版出生或是死亡证书，当局将未过发出纸质的证书。本地近年来发生了20起工业致命事故，比过去两年相对时期较侪。人力部加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理事会联同全国职工总会加各行业协会，约请雇主设立5月9号起，展开2个星期的停工安全检讨，确保已经做好安全措施，避免再发生致命事故。本地的官兵大力身边的飞入到3000起以下，报2423起。另外，国在有两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其中154起病例由境外输入，几乎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上升到1.01。目前有240个人卡医，其中10个人需要氧气供给，6个人在加护病房治疗。昨日5月8号是母亲节。甲过去2年无相，今年多数的防疫措施放宽啊，未少人选择带一家大小出外去佚佗庆祝，享受亲子的时光，同时也为妈妈送上温馨的祝福。另外，防疫措施放宽了后，未少酒店陆续的制造更加多婚宴、舞厅甲询问。受访业者表示，有一些较早前有订婚宴的新人，也调整宾客的人数，平均增加30%左右。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推出粮食数据库加爆料，统计数据为有需要的家庭配对加分发粮食，唔但啦提高效率，也减少无必要的浪费。菲律宾今下日举行全国大选。超过60000名军警人员派驻各道会务站，确保选举和平进行。这一摆大选的合格选民有6500多万人，预计投票率相当高。选民将决定新任的政府总统、参众议员、市长等18000个职务的人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唯一的候选人李家超以历来最高的得票率当选，计票结果显示，伊获得1416张支持票，支持率高达99%。今日新闻报告完啦。